第48集。出去之后，齐云也没跟白思君打招呼，径直向前走去。白思君也懒得再理他，自顾自地掏出了车钥匙。白思君发誓他没有故意，但偏偏就在他按响遥控车锁时，齐云正好走到了梅雨琛的车旁。于是下一秒，白思君清楚地看见齐云被车的响声吓得一顿，打量了一眼那停在路边的黑色宝马 SUV， 然后又四下看了看。两人的眼神很快对上，白思君手拿车钥匙，对齐老师礼貌地笑：“ 齐老师，再见。” 齐云黑着一张脸，加快脚步往学校的方向走去，而白思君则是仰天舒了一口气，只觉得这段时间以来的郁闷全都一扫而空。说要套话，要录音，最后什么也没做。不过这时候，白思君已经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。他浑身轻松地坐上驾驶座，然后拿出手机给梅雨琛回消息。而直到这时，他才看到，梅雨琛发来的文字，简直可以连成一篇小黄文了。又是围裙，又是领带，白思君突然觉得，这位大作家脑子里可能只有10%的文采，剩下90%全是黄色废料。不过他今天心情好，要不稍微满足梅色猫一下。他再考虑考虑。 梅雨琛瘦掉的肉明显长了回来，下巴搁在白思君肩上时不再硌得人疼，眼下的黑眼圈也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他越来越有3年前的样子，整个人的氛围和白思君刚来时完全不同，不仅早上起来没了起床气，平日里甚至还恢复了健身。白思君一方面觉得把自家猫养得这么好，他很有成就感，一方面又想到，这只猫原本是只野猫，万一管不住了可怎么办？下午4点，梅雨琛准时出门健身，白思君把冲好的蛋白粉递给他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 我听说健身房里有很多人，那啥？ 白思君不自然地看向别处。 就是有很多 gay，你锻炼就锻炼啊，眼神不要乱瞟。 让你和我一起去，你不去。 白思君不去是有理由的。一来他觉得自己身材匀称，既不需要减肥，也没必要追求肌肉，去健身房完全就是浪费。二来，以他的存款数额来看，他也没有闲钱为了谈恋爱去搞这种浪费。梅雨琛早年就有健身的习惯，底子很好，恢复锻炼不到一个星期，身上的肌肉线条就日益明显。白思君很纠结，因为人就是这样，当看到伴侣越来越优秀时，就很容易觉得没有安全感。白思君心想，他只是刚好在梅雨琛最消沉的时候出现在了他的生活里，所以梅雨琛才会把他当作救命稻草似的，无可救药地爱上他。要是梅雨琛回到当初意气风发的时候，说不定压根就不会多看他一眼。白思君越想心里越没底，他突然觉得为了谈恋爱还是有必要搞这种浪费的。他故作随意地问梅雨琛：“ 那我可以今天开始和你一起去吗？” 梅雨琛没有立马答话，一双眸子似笑非笑地看着白思君。白思君想到梅雨琛那可怕的洞察力，立马知道他那点小心思全被梅雨琛看穿了去。他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索性大方承认了：“ 我得去盯着你，免得你跟别人跑了。” 梅雨琛闻言直接笑了起来，那低沉的笑声好似从喉咙里发出来的一般，震得白思君心里发痒。他把白思君拥进怀里，咬着他的耳朵：“ 是我唯一的缪斯，我能跑哪去啊？” 白思君脸红着没有接话，就算梅雨琛这样说，他也要去盯着他。 别墅区外有一个高端健身会所，光从他门面的装修来看就可以知道，他的目标客户是住在别墅区里的富豪们。白思君已经做好了割肉的准备，然而还在会籍顾问带他们参观健身器材时，另一边的梅雨琛就已经替他办好了一张5年期限的年卡。白思君拿着卡愣在原地，他问梅雨琛： 这个多少钱？ 不贵。 白思君心想，我又不是傻子。他有些急： 你干嘛办5年的？现在还可以退吗？ 为什么要退？你难道打算5年内和我分手？ 没有。 没有就好，这里最长期限是5年，如果有一辈子的卡，我就给你办一辈子的。 梅雨琛总是这样漫不经心地说着情话，丝毫不知道他这些话的威力有多大，每每都像一颗核弹一样炸在白思君的心里，让那颗心彻底成为他的俘虏。白思君有些招架不住： 那也应该我自己出钱。 哎，你把身材锻炼好了，难道不是我受益吗？ 白思君觉得梅雨琛在胡扯，但又觉得好像有些道理。因为梅雨琛的腹肌越来越明显后，在最近几场比大小中，他的手总是忍不住去摸梅雨琛的肚子，一摸到那巧克力块一样的东西，他就觉得莫名兴奋。如果他也练出那种肌肉线条，梅雨琛是不是也会在运动的时候体验更佳呢？一想到这儿，白思君顿时也忘了纠结钱的问题，一心只想赶紧把身材练得和梅雨琛一样好。在来健身房之前，白思君一直以为这里会有许多穿着紧身背心和短裤，做个动作就大声浪叫的娘娘腔，但是进来之后发现还好，所有客人都很正常，即便有人聚在一起聊天，聊的内容也都是和健身相关，丝毫没有聊骚的迹象。白思君为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反省一秒。在跑步机上热身时，白思君随意地问梅雨琛： 你之前不是也在这里健身吗？怎么好像都没有人认识你啊？ 认识我，只是他们知道我一般不理人。 白思君再次为自己无中生有的猜忌惭愧10分钟。他差点忘了，梅雨琛在外人面前总是一副高冷范，只有在自己面前才是又粘人又色气的梅大猫。这样的大猫怎么会跟着别人跑呢？全是他自己小心眼瞎想。看来人谈恋爱之后，脑子果然就会变得不正常。热身之后，梅雨琛带着白思君去器械区锻炼，直到这时，白思君才真正感受到了他和梅雨琛在力量上的差距。梅雨琛做卧推可以轻松推动50千克，而白思君拎起25千克的哑铃都觉得费劲。他就说为什么每次梅雨琛压着他时都能让他动弹不得，感情梅雨琛健那么久的身也不是白健的。白思君第一次使用器械，梅雨琛也没让他练得太猛。两人运动得差不多后，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操厅拉伸。梅雨琛在运动时把齐肩的发丝扎在脑后，露出了修长的脖梗，现在脖子上渗着绵密的汗珠，若有若无地散发着成熟男人的荷尔蒙。白思君有些移不开眼，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。此时梅雨琛正在替白思君按摩大腿，他垂着眼眸专注于手上的动作，明明双手难得老实，白思君却觉得身上有些发热。 梅， 白思君难耐地按住了梅雨琛的手： 还是别按了吧。 他有预感再按下去怕是要出事了。 怎么了？ 梅雨琛抬起头来，一双好看的眸子清澈见底。白思君也不知道他是真这么正经，还是故意装成这样逗他的。